今晚咧就揾咗阿楊岳橋，公民黨黨魁、立法會議員咧，就新界東上嚟嘅，好耐冇見過楊岳橋噶啦。咁咧就係我哋尋日咧就阿林鄭咧，阿777咧就宣布咧就撤回送中條例。咁咧就係好奇怪嘅氣氛之下，因為之前嘅一日咧，港澳辦就係聲色。哇！鬧到好勁，話咧你班香港人咧，所謂五大訴求咧，其實係一個政治威脅，係一個恐嚇嚟嘅。咁啊，因為港澳辦咧三個禮拜都冇開過會啦，再開我以為即係重新立場啦，點知不足24小時，林鄭就出嚟係撤回啦。咁啊，即係奉勸各位建制派人士、藍絲以及海外親共華人咧，跟車就唔好太貼，因為中共轉身係唔需要華麗嘅，你哋都 get 唔到嘅。咁當然啦，有啲建制派咧就而家係領功啦，話我哋勸過林鄭啊之類咁嘢咧。不過咧就一般嘅分析就話咧而家林鄭咁撤咧，客觀上起碼對啲建制派減輕咗少少嘅壓力。OK， 等佢哋。必被圍圍住都咁緊要，當然係唔足夠啦。但另外一個講法咧，調翻轉嚟講嘅，佢故意退少少，而為咧呢個緊急法令一個殖民地惡法，差唔多100年前立嘅，1967年用過一次嘅殖民地惡法緊急法咧，係鋪路嘅。楊岳橋，你即係對呢個分析你點睇咧？ 我覺得呢個係完全合理嘅。 係 嗱，點解咧？我哋先即係睇清楚局面。 嗯。 今次的運動叫什麼呢？最主要就是反送中，反送中者就是反對逃犯條例啦。反對逃犯條例的運動，如果沒有了逃犯條例，那你就名不正言不順，在對方的角度，即起碼他在輿論上面，特別在國際上面，他就可以跟全世界說，喂，現在這群示威者，他最想要的東西就是反對我這條條例，我撤回啦。我不是撤回添，我直頭係啦，我撤回了，不淨止係即係暫緩。咁你仲想點啊？呢、這個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在策略上以退為進呢？就是透過撤回了之後，期望可以換取一個空間，俾佢可以向前行。就是話，喂，你班示威者而家再企喺條街度，已經失去個正當性了，因為你當你同我講嘅其他嘢，呢一啲都係同反送中冇直接關係嘅。我已經撤回了之後，你就應該要退一步。尤其是佢會話我退一步。我要用3個月去退一步，很明顯就是一個天大的事啦。咁既然我做了一個咁大的讓步，你是不是應該都退一退啊？ 係。 咁呢一個係第一個，即係喺輿論上面，佢希望可以為自己攞翻一個即係主導權。第二咧就係、是，如果局勢係繼續惡化下去嘅，咁佢就會有堂而皇之，佢就會話嗱，我既作出讓步，一手軟。你受唔受啊？你唔受啊嘛，咁我就有一個合理嘅一手硬，呢、這個一手硬就係剛才我哋喺第一節提過嘅嗰條緊急法啦。 嗱呢條緊急法咧，即係實行上係相當之困難。咁早排咧，唔好話緊急法啦，戒嚴咧就大家又唔知邊個掟出嚟會討論啦。 係， 咁我覺得咧戒嚴咧而家咧其實係即係不切實際嘅香港。咁 點解咁講咧？第一，你封地鐵已經搞掂啦，佢做咗啦。以前1967年嘅時候唔有地鐵噶嘛，所以嗰個防暴隊啊，1967年防暴隊出嚟，咦？點解你哋行落去下邊咧？因為嗰陣時未有地鐵噶嘛，地鐵你已經根本就發揮咗戒嚴嗰個效用嘅。OK。 其實而家咧，的確喺某程度而言，係冇緊急法或者冇戒嚴之名，但係有其實。 係啦， 即係我都同意咧。當佢將最主要嘅運輸方法地鐵，佢係全力掌控。 嗯， 我叫你停你就停。 係， 其實你係某程度上令到喺地面嘅人咧係無所適從嘅。 係， 咁當然即係而家好多即係年輕人係有佢自己嘅方法啦。 係，又好醒嘅，係諗啲計，我哋真係諗唔到嘅。 但係即係如果戒嚴個嗰個目標係令到斷絕某個地區的一些交通往來，其實當你一斷地鐵就很多東西都斷了。 沒錯，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關節點。 嗯， 但是當然緊急法者他動用到我們上一次都提過，其實他是需要說我宣布動用緊急法，但緊急法者其實他是下面給他的那些權才重要， 是 就是給他可以訂立一些臨時的規例，這些規例可能是牽涉到逮捕權啊，牽涉到不需要審訊啊，牽涉到是禁止不同形式的在基本法底下保障你的權利自由啊，包括集會自由啊、言論自由啊等等。當然拉人封艇啦，即係1967年都試過啦，拉了三份報紙，即係封了三份報紙。而家會不會都是咁樣？這個方向可能是一個即係思考的。咁當然我上一次提到佢必然是會遇到司法挑戰，但是就算你有司法挑戰，這個都不是即時可以解決到的嘛。而當你動用了緊急法定了那些規例之後，他不會說我今天定緊急法，然後我用三個禮拜去想新規例出來的嘛。當然是一次過煮完三碟餸拿出來，一次過給你吃啦。 是， 所以當他一有無上權力 去用這些新的規例的時候，那個傷害已經造成了 對香港的自由聲譽、一國兩制、國際上面對我們的信任已經是一次過即時有影響，而就算即司法覆核贏了，到時已經 是明日黃花了。 但有一件事呢，就是現在跟1967年的社會呢有些很大不同的， 是 因為1967年的時候呢，香港呢應該1966年這個天星小輪暴動之後呢，就是港英政府找了人做一個調查的，獨立調查的。 是。 那它裡面我記得就提到呢，在66年的時候呢，香港入到初中的人，就是政府津貼學校初中的人呢，適齡的學童呢是不夠兩成。 是。 那計算私立學校我估都是三四成，一定過不到一半的，就通街的人沒有書讀。但是在52年之後呢，香港的教育的中位數呢是 Ivy 的， 是 高了很多，文字已經開了。 那當然了， 文字開了就是說個個懂得看保險那張單 policy。 因為如果你說搞完了緊急法，我懷疑很多保險是沒得賠真的防暴隊或者速龍小隊來這裡打打下打爛了你的東西，或者引起火燭啊各樣的損失，即你知道保險呢那樣又沒得賠的嘛，那些 provisions 那些條款，台灣叫彈書，第一就暴動沒得賠，戰爭沒得賠，天災可能都沒得賠。好了，保險呢只是香港無數合約，可能數億計的合約的其中一部分來的。香港的成功不是看到那麼多摩天大廈，或者是證交所每日尋日1100億的交易那麼簡單。香港的建立其實是你看不到的，數以千萬甚至過億的合約是組成的，這個是軟實力來的。這合約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譬如是緊急法、暴動之類的，他是未受過測試的。 哦，是。 啊，即是這個怎樣，我就當他們提出緊急法的時候，我就想到這件事了。 你所說的未受到測試呢，其實將它放回在一個法律框架來說，就是這條緊急法呢在回歸之後，因為基本法的存在，以前67年港獨在這裡沒有基本法嘛， 是 它是至高無上的嘛， 是。 而基本法的存在呢其實是規限了特首的權力，包括他所訂立的立法會通過的法律、特首簽署的法律是不能夠跟基本法相違背。意思就是說基本法是框死了他，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就算你立多少法 咁當然你可能最終會受到法律嘅挑戰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法律嘅討論。但係回應翻你剛才所講咧，就係香港建基賴以成功嘅建基於一系列對香港嘅信任。其實講到尾就係我因為我信你呢個地方，所以我先嚟呢度簽合約。係，即係。過往呢段日子，當我係同外國領事傾偈嘅時候咧，講到緊急法，人哋最都係嗰句：我點解會嚟香港開公司呢？ 嗯， 即係佢哋嘅國民點解會嚟呢？就係因為佢信你香港有法治啊嘛，信你呢一套制度係保障佢啊嘛。而如果你訂立緊急法咧，這個係前所未見嘅一個即新嘅環境咧、其實對於好多公司嚟講，喂，佢會驚嘅，因為。我有不確定性、其實而家做生意最希望嘅就係穩穩陣陣，知道有啲乜嘢會發生。 predictable 係咯，咁而家即係如果你又喺度玩啲咁嘅嘢嘅話，咁你最尾就算香港市回復市面平靜，你亦都唔能夠翻翻6月9日之前嘅香港。 其實個信任咧係好殘酷地毀滅咗。 係 第一就係差人同埋醫管局或者好多醫生護士嘅信任已經。不復存在 係 OK 喺醫生同埋護士嘅或者醫療人員當中咧，喺醫管局嗰個層面咧，80-90%係企喺示威者嗰邊嘅，憎到你啲差人反轉呢、這個此其一，此其二咧就係咧喺呢次運動裏邊咧，嗰啲建制派、特區政府、建制派藍絲以及海外親共華人咧，係自己呃自己，佢以為就外國勢力，真係唔知係咪自己真係吹咗棉喎嚇，其實係得到。不少的中產階級以及部分有錢人或暗或明的支持 OK 這件事呢是不知道為什麼藍絲和海外親共華人是真的看不到的事情他們的智力有沒有問題呢我都很承認 但是他一定是智障的即智障 讀很多書讀很多書的很多賺很多錢的都是專業人士來的我都要說回是在這個咁嘅環境之下，呢、這個運動香港而今次嘅鬥爭咧，其實係一個好斯文嘅鬥爭嚟嘅。除咗喺示威區裏邊有衝突，其實係好太平嘅。香港其實係井井有條嘅，你係冇任何 justification 啊去行呢個緊急法。如果緊急法行嘅時候咧，1967年嘅時候，其中一個 example 就係三個人。行埋一齊有同一目的，差人可以拉你，去到咁嘅地步喎。咁而家咧有緊急法，差人如果即係我唔知道個內容點啦，佢真係想去搜屋，梗係衝入去啦，仲咁斯文咩？打爛曬你啲嘢，樓下啲嘢撞開道門，撞開閘，係有冇得賠都好成問題。 係 我作為一個小市民啦，我唔係了解太多，即係好少法律知識，覺得第一樣嘢，喂，1967年嘅時候，我肯定大部分人冇買保險，而家。52年之後，我肯定大部分人有買保險。 咁冇啊！如果將呢個無上嘅權力係交予俾警務人員嘅時候，咁佢你覺得佢會錫住你咩？嗱，唔會啦。 仲有一樣嘢，同1967年嗰陣時比較咧，當時咧1967暴動嘅時候係未有。無線電視的、大部分人都是沒有電視看當時有麗的呼聲但是那個 access、那個數量是有限的 OK 點同今日啊 即資訊的傳播你所說 是 即是現在人一手機 是一人一手機很多場合有不知幾千甚至萬人在直播的 OK 即揸住自己部手機去直播不講傳媒都計落去 是 那你這麼這樣的差人的暴行或者講即係好聽啲叫濫，即係濫用權力嘅，你以為睇唔到咩？即係你睇下831嗰日入去太子地鐵咁樣打法，你以為好過癮啊？全部影到曬出嚟，係嚴重毀滅咗差人嗰、那個聲譽。佢哋用咗40多年去建立嘅，已經一去不復返啦。 哦，咁呢啲一筆勾銷，即係到時添 嚇，到時落去啦。咁至於喺更加想不到的就是原來在年輕人裏面那個反抗意志是這麼強啊，這麼強。 那這個已經是講緊由雨傘運動再進化了嘛。 是。 即雨傘運動2014年的時候當年的中學生、大學生今天已經變成大學生和出來社會做事幾年了。其實他們的後輩即是我們今天見到的中大學生特別很多是中學生、他們 他是有眼見到，他可能沒份參與或者可能有限的參與，但是過去幾年他是結合了雨傘運動的所見所聞和現在這個社會的發展嘛，他會見到這個社會特別是這個政府有權的是會用盡，而且用得是、即是絕不光明磊落，完全是缺乏理據、缺乏邏輯，但是都會能夠讓他們為所欲為嘛， 是都過到的。 那你想想從一個即其實明辨是非這件事是不是需要讀很多書，不是的嘛，你有基本的常識就可以嘛，你有個腦就可以嘛， 嗯， 那最重要有個心啦，有很多是有腦但是沒有心啦。咁其實你看在而家我哋年輕一代嘅眼裏，你當佢哋白痴咁啊？梗係唔係啦？佢識得知道乜嘢係啱，乜嘢係錯。特別係而家當知識嘅傳播係無遠弗屆，當而家人人都可以做傳媒，人人都可以做信息嘅提供者嘅時候，其實喺群組與群組喺同學之間，大家互相去傳達呢啲是非對錯，有幾出奇？咁所以。我會覺得而家香港人已經唔再係舊嗰套香港人嘅啦，即係今天我哋眼見嘅呢一批年輕人，其實已經係進化咗嘅香港人，已經係將以前貪生怕死、愛好小便宜咧嘅唔同嘅啦嗰批。 仲有咧，你可能唔啱聽，未必聽你話添， 你聽你泛民話添啊？ 咁梗係啦，即係民主派，民主派亦都係要。重新去找自己的角色， 是的，因為最 慘這個跟民主派有關，也都跟議會有關嘛， 是 即是你一天這個議會不能夠全面去反映香港人的意願，不能夠透過投票選舉公平地反映在議席上面， 是 一日你還有這個功能組別，一日香港人還是覺得立法會是一個投票機器， 是 咁其實而家你喺入邊嘅人固然係得唔到尊重，或者得唔到做唔到你本來應該做嘅政治領袖嘅角色啦。 嗯。 但係其實你再褪下一步睇咧，其實係時代啊。 嗯。 即係當我頭先講嗰個人人一手機，人人是傳媒，人人都係意見領袖。 嗯。 咁其實你呢個立法會議員有乜咁巴閉啫？你咪又係攞住嗰部機，你咪又喺度做 Facebook Live， 咁你 Facebook Live 得嚟，咁我都係一樣嘅。 啊，分分鐘多過你哋立法會議員啦。分不過佢哋尋日咧有我喺網上，應該係前日出㗎啦。咁開學嘅時候咧，有間中學 ，OK， 理論上開學第一日咧就依個老校加埋全體老師啊，企喺禮堂嗰個舞台上邊，下邊咧禮堂啲學生啊集體唱呢個國歌。 係啊 ，OK， 咁啊，但係咧。下面班細路全部唱了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這個暑假 是不停的，這個是震撼性，震撼性，這個是變成國際新聞， 這個是過去這個暑假這幾個月積累下來， 是 我們年輕一代已經蜕變了， 是即是 mutation 已經是變成很清楚知道所做的什麼， 是 你如果而家你嘅政府當權嘅人，無論而家係林鄭好或者新嘅人，我唔理佢係即係張三李四邊個都好啦，仲係用舊嗰套思維諗住透過國民教育就已經可以解決年輕一代嘅問題咧，佢痴心妄想。因為而家經歷咗呢幾個月，呢幾個月唔係就咁坐喺度聽你洗腦噶嘛，而係真係自己身體力行，有好多可能係自己有份落現場啦。就算你是幾和理非都好，你落到去你親眼見證過100萬人、200萬人、170萬人，你其實你都係會感受到個社會嘅個變革嘅氣氛，你係感受到個時代嘅洪流對你嘅衝擊嘅。咁所以如果你仲係諗住透過國民教育，你就可以將佢變翻你以前你諗住可以控制到嘅人咧，這個係絕對冇可能。 咁即係你知我知。但有些人咧唔知係咪真係唔知 ，OK？ 可能我係扮唔知啫。咁嗰、那個佢哋下邊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咧？哇！真係嗰種震撼，我以為係電影橋段啊原來唔係喺真實世界發生嘅。Anyway， 佢哋年青人落去抗爭咧 ，OK？ 我從前都係一個反對暴力嘅人，今日我都唔欣賞暴力嘅，但係見到佢哋咧係咁樣同差人打咧。其實我是很心痛的，因為你一定不夠差人打的， 差人是受過訓練 ，OK， 可能年紀大過你，但始終受過訓練，仲有架生多嘛，啲速龍做卧底，仲要可以掹支曲尺出嚟㗎，你點夠舉砌呢？即係你點樣同啲年輕人講呢？我知道你都係好後生，但係即 係其實我一樣嘅，即係第一，我都唔希望見到任何形式嘅暴力， 係 都係會心痛， 係打到佢哋直情係啊好陰功㗎嚇， 即係見到啲後生嘅。被打、被欺負、被欺凌，有好多甚唔係好多咧，即係希望唔係好多，但係有部分甚至係被騷擾、侵犯， 係性侵啊！ 咁呢一啲當然個心就好赤啦，揦住。 嗯。 但係其實我哋亦都好清楚知道咧，你係勸唔到佢哋嘅。 嗯。 即係其實你覺得而家年輕人佢唔知道發生咩事嗎？你唔知道佢個後果同代價嗎？即係呢一個先至係2019年今次呢個逆權運動個最大嘅特色啊嘛，即係其實好多喺前線嘅，其實佢係知道發生緊咩事。咁當然，我哋作為成年人，梗係勸希望佢小心啦，保護自己啦，呢個係好緊要啦。當然我梗係希望見到每一次都係和你飛啦，咁梗係最好啦。咁但係你亦都知道有啲嘢你係。控制不到，因為這個是一個沒有大台的運動嘛。 是啊，不單止我們即有些適應的問題、okay? 其實呢這個特區政府以至到中共、啊、那些我相信就算所謂外國勢力他們都不知道怎麼做、啊、去到是我看是用社交媒體或者網上發動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一次運動。 今次香港的逆權運動其實是吸引了很多外國的、即研究社會運動的人是嘗試去了解一下為什麼可以有一個缺乏領袖、缺乏組織即大台、的一個運動是可以連綿數個月呢？ 是 因為你話一次偶一為之的一個大遊行，咁固然係可能都已經好 amazing 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講緊連續幾個月而仲係歷久常新嘅，又或者大家都仲係咁凝聚嘅， 而冇搶掠嘅，嚇係啊，早好重要啊！ 即係對我去即係喺外國嘅時候，我都係同外國人講，我哋喺經歷過咁多次嘅大型動員，竟然係冇。如你所講，冇搶掠啦， 係好重要因素。 冇商店嘅玻璃係未被打爛啦。咁呢一個對於好多喺外邊嘅人嚟講，覺得好驚訝。 係， 即係對佢哋嚟講，其實只要你三幾千人嘅上萬嘅群眾運動，都已經有可能會出現剛才講嘅嘢。 係，即係香港嘅人咧係非常之文明。我哋非常之知道咧法治係乜嘢，知道秩序係乜嘢。所以咧，我哋值得比起好多好多地方、地區或者國家嘅人更值得、更應得呢個民主制度。好可惜，呢個中共政府唔俾。 同埋你講翻香港人每一次即係我哋用最和平嘅方法出嚟，你唔聲聽啊嘛， 係 你唔受啊嘛，而跟住你係出警報啊嘛， 係啊， 即係所以點解人嬲就係咁解？點解啲人會覺得我唔公道就係咁解？當你拉咗我過千人嘅時候，你有幾多個差人係受到法律制裁啊？唔好話法律制裁啊，連的上庭嘅機會都冇啊嘛。 係啊，即係完全咧。嗰、那個佢有權嘅就可以惡曬，你根本個監警會可以真係好微嘅機會係可以告到啲濫權嘅差佬咯。嗱，傾到呢度，我哋翻嚟咧集中講講咧，係依個美國嘅民主人權法，好唔 好？好啊， 嗯。 咁網友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嚇，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就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咧，這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四至六人咧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噶啦，但係咧我哋而家特價咧係688蚊，如果你訂咗先。是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翻熱就食噶喎，係咪好咧？呢個係